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晴天，风不大，晨练气象指数为2，较适宜大家户外晨练。明天气温在零下3度到10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明天光照条件好，风不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他的歌声饱含深情，他的草原女民兵在电影《芳华》中惊鸿一瞥，他多年致力于推广蒙古族的文化艺术，他演唱的蒙古长调质朴热烈，高昂婉转，饱含着对科尔沁草原的深情厚谊。他就是来自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的女歌手阿木古楞。2018年11月30日，阿木古楞个人专场演唱会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隆重开启。今天的演艺群会带您感受来自蒙古族的天籁女声。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请到了阿木古楞。 大家好，我是阿木古楞。 另外一位呢是这一次音乐之旅音乐会当中的总导演秦万民，欢迎一下秦老师。 大家好，我是秦万民。 说到了这部音乐会叫天籁女声阿木古楞的音乐之旅，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个名字就会感受到一种浓浓的草原的这种气息。这是阿木古楞第一次在北京举行你的个人演唱会吗？ 对，这个是我的是个人的首场音乐会演唱会。然后音乐之旅这个名字呢也是我自己去起的，而且就是我是想因为这么多年来北京也求学，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嘛，然后呢想表达一下我这么多年的从小听到到今天的所有所吸收到的和学到的和所有的想表达的音乐呢，就是给大家展现给大家，所以也是一种个人的一个总结，也是我的一个新的起点。还有一个就是音乐，不光是音乐之旅，也是我的一个情怀之旅，文化之旅，可以这样说。因为这个演唱会呢肯定不光是这个草原歌曲，还有这个我们传统的音乐和还有就是科尔沁地区的文化音乐都有，所以是可以说文化之旅嘛。 其实对于阿姆古龙来说，来到北京应该说她是为家乡做代言的一个女歌手，她的所有歌曲都是和蒙古草原分不开的。阿姆古龙是来自于内蒙古的科尔沁草原，这个科尔沁草原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更多听到她和了解她是通过清宫戏当中。现在这个时节科尔沁是什么样子的，给我们形容一下。 现在已经是冬天，对科尔沁呢，大家也知道，就孝庄皇后的故乡，然后也是很非常的丰厚的文化底蕴，地形啊什么也是，就是在内蒙地区来说，可以说最大的一片土地，然后文化呢，也是它有自己的风格，它有就是蒙古文化，各个地方都有各自的不同的特点嘛，然后呢，科尔沁的话你。通过我的演唱会，大家可以听得到我们的蒙古族科尔沁说书文化，就乌里格尔，还有可以看得到安代舞，还有能看得到就是我们科尔沁的这种服装的展示。 刚刚说到了有一种说书的方式叫什么？ 乌里格尔。 乌里格尔， 对啊，说书的他是就是用低音似乎弹唱，这个讲述这个很多的故事，还有就是民歌啊，他说几十段几百段的那种，可以说就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他会一天一夜几天几夜都唱不完的那种真实的故事背景。而且他的曲调啊什么是根据这个故事的情感情节故事来去，他的曲调也非常有特别，只有这个我们科尔沁地区有的。 就是用歌声来讲故事。我问一下导演秦万民，秦导，您之前曾经指导过和阿姆古楞很相似的蒙古草原音乐的这样一种风格的音乐会吗？ 有过有过因为我本人呢是音乐制作人出身，因为各种机缘巧合呢也制作了很多的蒙古草原方面的音乐，然后呢在以前也，这话说可能要几年甚至于十年前啊，也制作过一些蒙古歌手的一些演唱会，你比如说像有个女歌手叫哈林啊，也来咱们电台做过访谈，还有我们前一阵刚刚故去的布仁巴雅尔老师的个人演唱会在人民大会堂啊，我们都很好的完成。所以这次呢，因为阿姆古楞也是认识他多年，上学时就认识他，也是看着他这么一步一步自己奋斗出来的，所以他这次请到我，我其实我本身对这个事也非常有兴趣，所以我就答应他了啊，一起来做这个演唱会。 刚刚阿姆古楞特别介绍到了哈，就他的这个演唱会当中有一种叫做说书的这种艺术形式，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因为我们经常听蒙古草原的音乐，都会觉得它比较像这种鸿雁的类型啊，或者长调啊，但是说书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哈，用歌声来表达故事，来展现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文化。想问问秦老师哈，您第一次听到说书是什么样的感受？ 说实话，这个如果不懂蒙古语言，可能对说书的感受会弱一些。但是呢，当地人给我讲过一些，他比如说解释一下这个唱的唱段大概唱的是什么哈，这时候呢。我就能够感觉他这个从音乐带过来的一些震撼。因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文字和书籍应该说都非常少啊，对过去的老百姓来讲，可能唯一获取知识啊、历史啊、传奇的故事，可能就是通过说书，有的时候是能说出这个整宿整宿的在说也不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藏族也有啊，藏族也有这种靠说书来传承历史的这种方式。当然我们这次演唱会呢，说书并不是我们的重头戏，它只是我们的一个引子，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符号，或者说一个亮点。比如说我们这次可能就准备在开篇的时候，从科尔沁地区，也就是阿姆的家乡，请来了一位艺人，用最原始最淳朴的方式给大家呈现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是这样啊。 这种艺人的呈现方式是怎样的一种呈现方式？是哪位艺人？ 老家的，我自老家的一个说书艺人，他也是民间，也是我们乌兰牧旗的一个在专门给老百姓这个讲。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书艺人呢必须是在当地的人，这个在老百姓当中的人才是说的是最好的，更了解知道的。 就是它比较接地气，而且它的这些说书的题材都是田间地头，老百姓经常会提及的，最有家乡原始风味的。 对 啊，他会说哪些内容呢？能在之前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主要刚才也秦老师也说了，他是主要是把我们整场演唱会呢引进来，他就是讲，他的内容，比如说会赞美自己家乡啊，或者是他会把我的这个我的个人的这个音乐的故事在一起结合起来去说。 嗯，对，这是四个篇章当中的第一个篇章，这个篇章就是从科尔沁的说书艺术和服饰的展示，带大家在现场去感受到通辽地区的这种美丽呀，还有包括草原的这种辽阔呀，这种风土人情。第二章会讲什么内容呢？ 演唱会呢是我分了四个篇章嘛，每一个篇章呢肯定是都不同的，比如第一个篇章我是想把我们经典的最传统的，主要是最古老传统的音乐展现给大家，然后呢第二个篇章呢我会把这个草原的新歌声，草原的新创的作品展现给大家，然后第三个呢我会把这个我们科尔沁地区的文化这音乐展现给大家，最后一个篇章也是就是非常一个最经典的歌曲音乐的传唱和继续唱下去嘛，对吧，然后跟民歌一起结合起来。 嗯， 对，所以就分了四个篇章。 其实里面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也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大熟悉的艺术形式，我们再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比如说有个艺术形式是安代舞， 安代舞和那个它会跟我们科尔沁地区的这个第三个篇章出现。 嗯， 对，第三个篇章呢我会因为我的音乐道路上呢，就是我姐也是非常的一个对我来说是音乐的这个成长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从小我听到的歌啊音乐呀、啊、都是通她学会以后教我，然后后来我们两个就是成为了一个科尔沁姐妹组合嘛，今天这个演唱会的舞台上也会我们一起来展现，这个时候我会把我们这个科尔沁的安代舞一起来合作展现给大家。 很好奇哈，第一次听说安代舞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舞蹈形式呢？ 蒙古舞的话它也会每个地方的舞蹈也都有不同的地方，然后安代舞呢也是科尔沁只有独有的一个舞蹈形式，它会就是拿着这个绸缎，就是五彩的这个红的绿的各种颜色的绸缎一起来男女搭配一起跳这个舞蹈呢。之前以前是它是怎么为什么叫安代舞呢？以前这个舞蹈说是就是人们都说这个治病，这样说跳起这个舞蹈的舞蹈会它会治这个身体的这种，有一种比如说它是以前有个叫安代这样的一个病，然后呢大家呢就是得完这个病以后呢他就跳起舞，跳起舞来以后他的病就好了，好多的这样的民间的一种传说嘛，然后就把这个舞蹈叫成就安代舞，然后这个舞蹈呢就是对人的身体好，就充满正能量治病的，是这样传下来的。 所以安代舞还是非常有故事和传说的。 对对对， 对于当地来说也是一种象征着吉祥的一个寓意。 其实啊，安代舞我补充一下，安代舞其实应该是来自一个原始宗教，就你知道在我们草原上其实最早的宗教就是萨满教嘛。萨满教当中呢就有靠跳舞来驱邪啊治病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当然了到后来萨满教慢慢的就示弱了，就逐渐的消失了哈。但是这种方式就成了民间的一种祈福一种祭祀变成了这个味道所以可能是不是婚礼上经常跳，好像是有这一说吗？ 只要是就是热闹的大家一起晃，就是欢乐的地方都是不可缺少的现在。 所以应该是属于科尔沁草原那个地区的人们就是经常用来表达内心感情的一种舞蹈形式。好，这说到的是安代舞。我想很多朋友更想知道的是在这次阿姆古楞的个人演唱会当中将会出现哪些歌曲。其实很多朋友对阿姆古楞的熟悉也是因为他首次跟芳华的触电哈，因为在芳华一开场有一段关于草原女民兵的歌声其实是阿姆古楞唱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还是一起来听阿姆古楞的这一首《草原女民兵》。 新红淡妆，只如 其实我从阿姆古楞的演唱当中感受到了这种蒙古长调的这种质朴热情，还有就是高昂婉转。其实它跟我们之前所听到的一些蒙古歌手的歌声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或者叫做新生代吧，是吧，秦导？ 对对对，我觉得他和其他新生代歌手还有一个不同啊，就是他对于真正家乡的非常原始古老的音乐吧，他还是非常喜欢，总有一种传承的欲望，并且他也会很多。我们聊天的时候好像是长辈甚至是爷爷奶奶那一辈传给他的歌，小时候听的歌他现在还都能唱，我觉得这可能是其他一些歌手可能不具备的一个优势。 还是想问问阿姆古楞哈，你什么时候和音乐结的缘呢？ 这个说来话长。因为就是我们家人呢，三四代人跟这个民族音乐有关，比如就是我的爷爷太爷爷他们都是民间说书艺人嘛，然后我爸这一代也是，我姑姑他们也是我们的乌拉木齐的歌手。然后我们这一代呢，我们家有三个人，我姐我还有我弟弟都是从事这个行业，所以就是一个是家庭的环境，不记得就是我是几岁开始学会的，反正我懂事的时候我会唱很多的民歌，所以我也不记得我的第一首歌，人们都说你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太小的时候就会唱很多的民歌嘛，因为这个在有这个环境，然后在小的时候也经常出自己姐妹几个家里面玩，这样出节目玩，自己编歌编舞各种，然后就是自己唱很多的民歌，出就说那个时候就说乌拉木齐来了，就这样玩嘛。 阿姆古楞，你还记得小时候哈，你听这个民间的这个音乐，你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歌声？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很多的民歌，比如科尔沁，只要科尔沁的民歌都喜欢。比如说这个诺文吉亚呀，达古拉，还有嘎达梅林，很多的白胡哥哥、东山哥哥，很多的民歌都会唱嘛。后来就是个人是非常喜欢，然后呢家里面自己家人也是非常这个父母啊比较支持，然后我姐我们两个人呢就因为喜欢嘛，那就一起去上学，系统的去学，然后呢后来我们两个就 来到北京， 对，来到北京学，然后呢一直也是因为自己喜欢的东西根本没有停下过，一直都是在自己的这种的一步一步的努力，一直到今天就是一直把我们自己喜欢的科尔沁的民歌也会继续在一直也在学，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因为也喜欢长调，然后也在2003年的时候中专开始，我就上这个内蒙古艺术学院中专，然后跟巴洛老师学长调，然后就一直学长调，然后今天也是就是到今天也是我们没有把这个自己喜欢的科尔沁民歌呀长调啊都没有放弃，然后再加上这个吸收就是草原歌曲呀，这些都在一直在学。 还记得小时候就是听到的印象最深刻的歌曲是什么？现在能给我们唱一段吗？ 那我就选一个，中间选一个。而且这个歌也是不光是我自己也唱过哦，我跟我姐我们两个组合的时候也唱过的一首歌嘛，诺恩吉亚大家也应该也比较熟悉的。诺恩格林呼文德尔

说到了蒙古族的长调，包括呼麦，这都是你们民族艺术的一种特色，但其实学起来是非常难的，很少能够听到女歌手去唱长调，所以问问阿姆古楞，当时学习长调的时候困难吗？ 小的时候也是经常听到这个老人啊，这个家乡的人唱，然后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学着就一点点唱，但是也不太会唱。后来我就专门去叫到这个内蒙古艺术学院跟我们巴鲁老师学嘛，慢慢开始学。那个时候也是就刚开始学，因为还是有一些这个自己喜欢的这种基础也好听过嘛，因为毕竟是自蒙古音乐嘛，不会觉得很陌生啊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学起来也还可以，因为最重要是我自己喜欢。 在这一次的演唱会当中，长调会有多大的一部分？ 因为是这个呢，演唱会是我在北京做，如果要是选择我在内蒙做的话，那肯定是我的所有的歌曲我会选择所有的都蒙语的歌，或者是这个长调部分敢占这个一大部分。但是在北京嘛，我考虑到这个也许就是大家还是不太会这个听懂，所以呢每一首歌中间也会加，还有就是单独的专门唱长调。 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 霸州，也是这个歌呢也是非常我们科尔沁的一个长调。 那我们请阿姆古楞现场为我们演唱霸州这首歌曲。 南依玛安提文松柏长调也都是比较你唱起来比较就是比起其他唱其他歌的话更比较过瘾。 其他有没有发现哈，阿姆古楞虽然个子不高哈，小小的一个女生唱起歌来还是非常的有气场的。 对，她的声音呢非常高亢也非常纯净。为什么说叫天籁女声呢？这个天籁咱们从字面上理解呢，就是籁本身就是说是大自然的声音嘛，风吹过各种孔洞啊、石头啊什么产生的声音，简而言之就非常天然自然，所以我觉得阿姆配得起这个称呼。 谢谢。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在这一次演唱会当中将要为我们带来的《喊山的月光》。 今夜又望见喊山的月光，摇篮曲一样静静的流淌，喊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姆古楞带来的《海山的月光》。这首歌曲相比较前几首来说是阿姆古楞原创的歌曲。 对对对， 嗯， 作曲是我们的著名的蒙古族作曲家斯钦超库特老师，还有作词呢也是非常我们蒙古族的著名的词作家乌纳钦老师的。 嗯，海山是一个地方吗？ 这个憨山呢就是我自己家乡的一个旗歌，这个歌， 嗯，旗歌就是骑在马背上唱的歌曲。 啊，不，我们这个比如说通辽的话，这里木蒙蒙蒙蒙下面就是旗县， 旗相当于咱们的县， 哦，对，旗县的歌。然后这个寒山呢也是就是我们扎鲁特草原的一个非常非常的漂亮的一个非常大的最大的一个山，特别美。就是寒山呢，我们蒙古人的心目当中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寒山， 嗯， 然后这个山呢就是每个牧民心目中的一个每年祭拜的一个山，也是我们守护这片土地的一座山。 嗯，相当于是一种信仰的象征。 对对对，嗯，我觉得因为呢寒山的月光呢就是晚上肯定是很漂亮的，寂静的这种草原夜景上你看这个十五的月亮，那肯定不像是这个城市里面是看不到的嘛。 嗯， 对吧，词作家到了我们家乡以后看到这个寒山的月光是多么的美丽， 嗯， 它就像母亲的这个亲吻在你的脸上，怎么歌词里面写的特别的美。 这是海山的月光。还有一首歌曲是这次在演唱会当中独家首发的个人专辑，叫千年的草原。 嗯，对对对对，嗯，千年的草原也是作曲呢也是我们的斯钦超库特老师写的，歌词呢就是那个崔夫老师写的。这首歌呢跟主题的话内容是跟那个寒山的月光有区别，它是这个千年草原是环保的主题的歌曲。 环保主题的歌曲。 对，环保主题的歌曲， 嗯， 也是希望现在也是不光是草原啊，现在也是大自然比较破坏的比较严重的现象嘛， 嗯， 所以呢希望就是大家呢应该来爱护大自然草原，也是一种就是呼唤大家来一起这个保护大自然草原的一个环保的歌曲。 刚刚阿姆古楞特别为我们介绍到了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即将为我们带来的几首重点打造的啊重磅的歌曲。我们再问问秦导吧，秦导，这次演唱会当中您会在舞美呀包括音乐的创作上会有哪些特别的设计呢？ 说实话舞美上我们这次特别规避了过于花哨的一些太像晚会的那种舞美的思路啊，因为现在呢这个演唱会也好啊晚会也好电视栏目也好啊都变得舞美越来越花哨， 就歌舞晚会， 对，它特别那什么，实际上这样往往就是成了一个这个设备表演秀了，往往忽略了真正的演唱者去聆听他的声音呢看他的表演。 嗯， 这次我们是想回归一下舞台，可能就是相对比较也不能说是简单吧，就是没有过于繁复啊，但是呢希望通过一些视觉上的设计和传达呢把这个听众和观众的这个目光还有这耳朵吸引到真正是舞台的中心，就是阿姆古楞，然后呢， 嗯， 耳朵听的就是他的天籁之音的这种演唱。 而且我看到了资料显示在这一次的演唱会当中我们不仅是阿姆古楞要为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些天籁的歌曲，还有一些来自于内蒙古的非常著名的一些艺术大师他们也会为我们奉上非常顶级的这个声音哈，这种声音秀。比如说有一个叫齐宝黎高老师，他是国际马头琴艺术大师，而且是国家非遗的传承人，也是科尔沁草原上非常杰出的演奏家和作曲家。 对对对对，我的演唱会的嘉宾呢都是跟我的音乐的成长有关，都是齐宝高老师呢我们的科尔沁文化的代表人物，我是从小就是听着他的马头琴音乐长大，可以这样说嘛。还有这个齐峰老师，他 他也是大家都称他草原歌王啊，草原歌曲的代表人物。补充一下，齐峰老师呢，他是蒙古族的歌唱家，而且是被于新一代的草原歌王。他是蒙古长调歌王叫哈扎布的关门弟子，也曾经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放生过。很多朋友可能听过他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还有我和草原有个约定，这都是齐峰老师的代表作品。所以这次呢，他将作为助演嘉宾 来到我们的这个演唱会当中。去年的时候他也在这个人民大会堂开过演唱会嘛，那个时候也是我也是他的嘉宾去参加的。所以这次也是就是我是特意邀请他来给我当嘉宾。然后对，他会演唱会当中呢，他会唱两首歌，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我和草原有约定和草原恋，都是他的代表的作品。月亮升起的那一 这次在演唱会当中还有一首歌曲叫做多想听你唱首歌，这首歌曲也是一首原创的歌曲。 对，15年这首歌呢，我是15年出的，然后呢也是15年的时候这个歌获过我们的内蒙的萨日纳大奖，然后也 被这个16年的时候被入选我们内蒙古成立70大庆的一个经典曲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多想听你唱首歌。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演唱会的演出时间和地点。 11月30号 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大剧场， 晚上7点半。 好，我们最后在阿姆古楞的一首新歌 还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首他在这次演唱会当中特别为我们推出的《喊山的月光》。结束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阿姆古楞和秦导的做客，我也非常希望这次的音乐之旅能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带来不一样的草原的声音。好，谢谢，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塔尔多。 遥望见寒山的月光，摇篮曲一样静静的流淌，流过了山川，淌过花香，轻轻的划绕那牧人的毡房。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中国时间》，陈涛作词，王蓓作曲，汤飞演唱。 我们不能让时间停转，我们让步伐再快一点，四十年我们分离追赶，昨天今天岁月流言，星辰人数展千年花卷，嫦娥迎接我灯火相连，地图在变每个星星点点，青春迎面感慨万千，这里是中国时间，我们永不停歇，我们分秒计算百年的机遇，我唯有勇敢向前，